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藏，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正当俄乌战争咧系仲未有任何进展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啊，北约同埋东北亚咧系发生啲异动，就是、德国外长咧雅德库尔咧就访问咗日本，讨论咧系德日两国安全合作同埋如何应付中国嘅问题。德国方面咧就首次希望同日本咧共同承担更多嘅责任，无论咧系外交、经济定系军事，双方咁样嘅接触咧可以讲系非常之罕有嘅，因为咧德国咧嘅外长咧系好少好少系独自访问日本，而且仲同日本讲到明啊，系要建立一个咧军事合作。咁尤其系呢位德国外交部长咧。雅德库尔是去日本是参观横须河的军事基地，在军舰那里就公开是谈论中国现在的强势地位。雅德库尔就说，无论在欧洲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准许是以武力是改变边界。这一次的访问呢就簡直在所謂的9月3號啊，那些乜嘢嘅太平洋戰爭又好，中日戰爭又好，那個閱兵，又或者咧紀念呢一場啊嘅終戰，德國同埋日本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咧一個軸心嘅同盟。咁而家今次咧就毫不避嫌，德國外長咧係嚟到講，佢話咧唔可以挑起衝突，加劇咧係緊張嘅局勢。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咧係針對北京，不能夠用武力咧係改變邊界。呢句説話好似咧就係針對普京同埋烏克蘭，其實咧亦都係暗中警告埋中國喺台海咧係不能夠有軍事嘅移動，因為中國一旦咧係以軍事武力係去解決所謂嘅台灣問題，咁中國嘅邊界咧就即係喺東海嗰處係突破咗所謂嘅美國嘅嗰個島鏈啊，係變咗突咗一嚿出嚟㗎啦嚇。咁所以咧，雅德庫爾嘅口氣咧係相當之強硬嘅，係嘛？咁當然咧，德國而家雖然咧係話咧一個中國嘅政策同台灣咧係冇任何外交關係，但其實德台之間咧經濟、文化、科技領域咧亦都係有好密切嘅合作嘅。咁啊，至於嚇喺歐洲同埋烏克蘭未來啊係仍然曖昧嘅狀況之下咧，德國今次嗰個姿態係高咗。咁你可以講話係 Donald Trump 係一手培養啊嘅成果，因為咧短短一年之前咧，德國仍然係龜縮咗喺北約嘅名義裏邊，嚇對於烏克蘭戰爭咧個態度咧係相當消極，嚇對於咧國際嘅安全咧亦都未見咧有任何公開嘅承諾，而今次咧總算啊係德國俾人睇到係大個仔啦。德国外长的个姿态咧，系相当进取，同日本咧系咁样公开啊，系话要合作，系毫不避嫌吓咩太平洋战争又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好，今年80周年啊嘛，系嘛吓，佢唔会理会咧呢啲中国人民嘅感情啊，唔会理会咧啲网民会话喂，当年希特拉同埋东条英机如何如何，一于咧系行出啊。呢、这個咁重要嘅一步，之但係咧，嗱配合另一方面咧，就是、Donald Trump 開始咧就係話，佢希望促成啊澤連斯基直接咧見普京，喺佢哋兩個見完之後，如果咧係有進展咧，美國咧先至會加入，嚇變咗咧係俄烏咧嚇個領袖直接會談，而啊澤連斯基喺呢方面咧係冇明確嘅反對。咁而家咧，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局勢並未因為普京喺阿拉斯加會見咗川普之後有重大嘅突破，仍然咧唔鬆口，就係話啊呢個咧烏東佢一定要食噶啦，尤其係東啊呢個頓巴斯克。另外就係咧反對烏克蘭咧進入北約， 而俄罗斯的外长呢曾经呢讲过，他说呢这个俄罗斯呢不想占领乌克兰的土地，一突然间又改口反对欧洲法国和德国有任何驻军进入乌克兰，否则德法两国就是俄罗斯的敌人。现在似乎呢正如我们前几集所说，普京呢一样是开天杀价，不会说即刻跟他呢签署任何的和平协议。现在呢双方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口咬定他现在谈，既然是买到牙了就不要谈停火了，就是谈和平协议。而泽连斯基最急的就当然是想谋求停火。而 Donald Trump 的口气呢当初也都是说停了火先，但现在突然间就是跟普京的那个立场相同。停火都没什么用的，停火俄罗斯一样可以在停火的期间重整军队，不如就和平协议了。被指为呢是退让了一步，就跟俄罗斯的立场相同。所以你看看这几天那个世界局势，你看到俄乌战争和远东是又复杂了一点，是不是呢鲍生？ 是咁啊，首先咧，日本首相石破茂咧喺乌克兰嘅问题上面其实都几积极嘅，因为佢哋隔住咧一个太平洋，甚至一个大西洋咧，乌克兰咧真系同日本喺个地缘政治上边咧系有一段嘅距离，而且咧日本亦都并非系北约嘅成员国，但系咧佢已经咧石破茂咧已经积极地讲到咧就系如果战后咧乌克兰需要得到安全嘅保障咧，日本咧系愿意咧提供协助。其实暗示甚至明示咧，日本系会派自卫队咧进行呢个和平嘅即系守卫乌克兰。咁究竟呢个符唔符合宪法咧？咁呢个就留待咧，到时咧究竟呢个和平嘅部队咧算唔算系一个海外嘅派兵啦？咁但系咧，跟住其实讲到咧，德国同日本嘅关系咧，其实一直以嚟啊都唔紧密嘅。不过自2021年开始咧，开始签订咗一个情报嘅保护协议，咁两者咧就可以互相交换一啲情报啦。就亦都有德国军舰咧不定期访问日本嘅港口，咁啊，所以咧就两者咧嘅军事合作咧就逐步咧就加速啦。咁至于头先提到嘅俄乌战争嘅问题咧，其实我一早已经讲过，并不乐观。而且咧，拉夫罗夫咧，这个俄罗斯嘅外长已经泼冷水。佢话咧，普京虽然咧已经预备咗同泽连斯基嘅见面，但系咧佢首先要厘清咧，究竟这个乌克兰嘅领袖咧有冇呢个签署任何呢个文件或者和约嘅能力或者合法性？咁即系暗示，甚至讲出咧，其实佢哋质疑紧泽连斯基究竟佢有冇资格。因为据俄罗斯的普京的口吻，他说泽连斯基2024年总统任期到了之后，其实泽连斯基已经不算是合法的总统了。但是泽连斯基那边当然处于战时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总统是可以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在这一点上面两者是有些分歧的。而且拉夫罗夫甚至指出，在这个俄乌战争的和谈里面，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要俄罗斯有份参与。哇，这个说话一出呢，其实都几显示到呢俄罗斯是没有诚意谈这个和谈。因为为什么呢？北约和美国讲的乌克兰的和平保障正正是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嘛。即是打个譬如，黑社会来扫场，扫完场之后你要保障。咁黑社会就话俾你知，如果你要保障你呢个场嘅将来安全咧，我一定要参与。即系换句话讲，其实你只系要个黑社会入埋嚟保障你个场嘅安全啫。咁即系要磅水或者俾保护费啦。咁呢个咪同当初乌克兰希望和谈之后得到北约或者美国嘅保障背道而驰咯。所以你见到咧，其实而家咧和谈嘅暖风吹完之后咧，而家系越嚟越咧远离倾得成呢个和约嘅。而且 Donald Trump 亦都褪后咗一步，正如你所讲，佢将个波就射咗俾泽连斯基同普京，佢话安排佢两者会面最多佢坐埋喺度。但系好明显咧，佢摆出个态度咧就系叫做咧你哋倾得掂就最好，倾唔掂咧都唔关我事。而且咧，佢将呢个北约或者欧盟嘅成员国咧，屏诸门外，亦都冇与佢哋参与成建呢个和谈。咁所以咧，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泽连斯基势孤力弱之余啊，佢喺咁嘅情况之下，佢一定要企硬嘅，否则嘅话咧，佢就等于摆上砧板嘅肉， 俾阿普京咧啄，而且咧喺个安全保障上面得唔到咧美国Donald Trump 嘅承诺。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佢一定会企硬，而且唔会接受咧任何领土嘅割让。咁而普京要乌克兰嘅乌东两州同埋克里米亚咧，呢个已经细成事实一步不让噶啦。所以嗱，呢个和谈咧，我话俾大家知，唔好存有任何希望呢个一定系会拉倒，甚至呢个和谈咧系会搞唔成嘅。所以而家咁嘅情况咧，乌克兰嘅局势咧，你预咗咯，继续会打落去咯，陶生。 搞唔成咧，我觉得真系太早吓，落呢个结论。之但系咧，而家整个大形势系对于美国同埋 Donald Trump 咧，并非不利，而系咧系有利。点解咧？因为而家普京咧又想将个局势咧系搞到复杂。去完阿拉斯加之后，唔知系咪佢抬头咧系见到美国嘅轰炸机喺佢个上空咧系飞过，遭受到咧一啲心理嘅震荡或者创伤，就系咧翻到嚟佢突然间咧就系话。是要由中国参与是跟俄罗斯一样跟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呢即时就被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说中国由一开始就从未帮助乌克兰阻止过这场战争。第二中国呢是透过开放其无人机的市场呢是反而援助俄罗斯。跟着泽连斯基呢毫不客气。他说我们并不需要那些不帮助乌克兰。在乌克兰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冇帮助乌克兰安全啊嘅保障国，只需要嗰啲愿意帮助我哋国家咧吓，实现和平嘅咧，系提供安全保障，就即系话唔接受中国插只脚入嚟。嗱呢个咧亦都好符合美国 Donald Trump 同埋北约国家嘅利益。嗱咁而家普京点样咁讲咧？佢咁讲咧，当面咧就直情就系羞辱乌克兰啦。他知道點烏克蘭點會接受啫，之但係咧，亦要將中國拉入嚟，將嗰個局面複雜化。你叫中國點樣保障個烏克蘭安全？中國梗係咧反應啦，例如咩派遣軍隊啊嗰啲咧嚇，呢個係烏克蘭無法接受，無法接受咧，咁就拖落去。之但係我哋睇睇另外嗰邊德日雙方啊嗰個接觸咧，先至咧係好重要。因为一见德国外长是来访问日本宣布将17架 V-22 型的鱼衣运输机转去九州佐贺基地，是来佐世保和东海的前线，即是说台湾海峡只有700公里。这个即是说日本的防卫战略是全面转向是西南。鱼鹰是 V-22 的这只运输机，虽然是运输，只能够速度非常之快，是远程飞行的，那个投送能力呢是很高。咁即是话呢加强西南的这个防线。17架运输机呢就本来部署在千叶县的另一个叫木根津的基地。咁而家呢就搬近咗啦，是吧，这个呢就是同德国之间加强这个合作的一小步，就话俾美国听，同埋这个呢是比较难得，因为呢石破茂呢个首相佢嗰个防卫国家个决心咧，比起安倍咧系冇咁明显。只不过咧，德国外长嚟到呢个真系唔系德国讲字咧，两个国家首先要更改宪法，就系咧德国同埋日本当务之急就要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嘅阴影，唔好俾其他个国家咧纠缠，例如话欧洲啊嗰啲左派。成日都话德国咧系以前纳粹希特拉等等，系搞到德国咧系绑手绑脚，日本咧更加唔使讲，所以咧美国而家 Donald Trump 应该咧系或者会咧，我相信亦都会喺幕后咧去推动呢两个国家咧系重建强大嘅军事防卫实力，嚟到突破1945年之下形成嗰个咧心结同埋自卑感，嗱呢一样先至系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最佳的方法，就是令到德国和日本在军事上重新崛起。这样也是 Donald Trump 的如意算盘，他说北约你自己搞定，你不要让我伸手问我拿钱。尤其是麦克莱夫人是领导之下的德国，是完全是两边想左右逢源，你又要俄罗斯向你提供个石油和天然气。然后你又要将呢嗰个汽车嗰个同埋高科技嗰啲产品呢就疯狂向中国出口。 你在天然气资源那里就依赖普京的俄罗斯，在你的经济完全依赖就是中国，但军事那里你又完全依赖要我找数。Donald Trump 美国话就冇得倾，咁而家总算咧，而家德国咧，我哋睇到咧系慢慢咧系生成，同埋慢慢真正系觉醒。嗱，如果德国啊系唔建立一个强大嘅欧洲，同埋日本咧唔修改宪法咧，这个世界新秩序咧系无从建立嘅。啊，美国唔系话咧系要翻翻去以前啊，闩埋道门咧，军事保护主义。美国咧系远远喺度睇住。Donald Trump 绝对唔系咧话唔介入乌克兰，而系话咧佢要找掂条数。嗱，呢个当然咧经济学嗰度咧就成日拗嚟拗去啦。你美国嚟讲，你系大佬嚟噶嘛，系嘛？你点可以咁样同人斤斤计较咧？之但我相信咧 ，Donald Trump 呢个咁嘅计算啊，其实收钱系事小。而家你睇得到吓，佢系呢个改变世界新秩序。嗱，呢个改变新秩序咧就系呢三个月以来，你有冇听到？冇一个国家系提及联合国嘅，包括中国在内。啊，宣称咧九月三号要阅兵咧，冇听到话要邀请联合国嘅秘书长。照计你而家话啊，呢、这个所谓抗战胜利啊，系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直接嘅一个成果就系联合国嘅诞生。联合国嘅诞生到咗今日啊，咪一样系80周年，但系冇人理会。嗱，而家 Donald Trump 就係啦，佢样样咧直接咧系同国家咧系直接咧系见面倾偈，譬如会见啊欧洲嘅七国嘅领袖喺白宫，又咧促成咧泽连斯基咧系同普京咧系见面，普京亦都咧系冇反对，嗱，大家各国咧都冇将联合国放在眼内，唔记得咗联合国呢个角色，你而家大力啊要实现俄乌之间嘅和平，系咪其实应该联合国秘书长去四围划船咧？就唔应该系 Donald Trump 咧，系嘛？咁而家 Donald Trump 就系佢做好多事，虽然而家俄乌之间未能即时咧系实现停火，但已经将联合国同埋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呢两大机构咧系报废，因为咧嗰啲关税咧又系。美国咧呢三个月来直接同印度倾啊，欧洲各国倾啊，单方面宣布对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尼啊、中国啊、韩国甚至台湾啊加关税，系将 WTO 咧系完全当做隐形，即系话将呢个世界经贸组织啊，同埋以及佢代表嘅结构咧系重新咧系摧毁，以后喺呢方面就系美国话事，啊喺呢个世界和平方面。就是各国啊，尤其是西方的德国和日本咧，自行建立强权，而联合国完全隐形。嗱，呢样亦都系 Donald Trump 嘅胜利。吓，呢啲咁嘅国际机构要嚟系冇用嘅。你要睇下，仲有一个就系世界卫生组织 WHO， 系嘛？对于呢个 Covid 啊，呢个所谓嘅新冠状病毒啊，之后嘅三年咧，系完全咧系冇晒声出，如何善后？跟住個疫苗啊，係咪仲有冇啲咩新嘅進展？同埋有啲咩新嘅病毒，包括喺大陸而家發現嗰啲唔知道乜嘢叫唔出名係嘛？嗰啲細路仔啊，又話發燒，咁你睇 WHO 咧 ，WTO 咧，係呢啲咁嘅組織咧，世界乜乜文物咧，係完全冇聲出。所以咧，而家 Donald Trump 啊喺側邊，你唔好睇佢，雖然係毫無寸進，其實關佢差事。佢認為，總之你找數。亦都可以达到咧，系抑制中国崛起同埋继续消耗俄罗斯嘅效果。因为打就打咗三年啦，即系我讲过，既然啲泽连斯基啊同埋俄乌克兰嘅人民坚持焦土抗战啊嘛，咁我当然不能够干预啦。咁嗰啲咪同佢打到够咯，我继续俾武器你，你唔使惊。只不过咧系由北约找数。咁而家你睇下，北约系肯啦，七个小矮人去到白宫。欧洲的这些领袖是俯首称臣，然后德国现在生性了，走去日本那里谈，我们大家一起是共同是建立一个同盟，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就成形了。 是 现在 Donald Trump 所谓在这里捉一盘很大的棋，这铺就很大的棋棋。 这个联合国当然不消提，除了浪费金钱之外，也是左交的天堂，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现在的联合国更加不如1950年的联合国，起码联合国在1950年的时候，这个北韩的军队入侵南韩，他都可以动员自由世界、民主世界的军队一起去抵抗，还有出兵。 虽然是以美国为首，但都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呢是参与。咁但是而家联合国敢唔敢振臂一呼啊，由美国领军或者是联合国主力啊，将佢嘅钱啊去援助呢个乌克兰呢，一味喺度吹水同埋冇实际嘅行动。咁所以呢，点解德国同埋日本呢而家开始频频接触呢？除了你提及的 V22 鱼鹰的垂直升降的战机是部署之外，其实是方便如果万一所谓的它周边的列岛遭受到入侵的时候，能够调动这个军队前往是迅速一点和快很多。另外最近亦都有日本的媒体发现日本在熊本九州的熊本部署一个新的流动导弹发射车。咁呢架呢据说呢係12式嘅陆对海嘅导弹，咁亦都係攻击陆上目标嘅。咁呢个导弹呢本来只係200公里嘅范围，咁都通常呢就部署喺宫古海峡呢嗰啲岛上面呢就去封锁呢个宫古海峡啊之类。咁但係呢隻增程嘅12式呢就可以射程达到1000公里。咁据说呢就可以呢攻击呢个中国沿岸嘅目标，甚至係台湾海峡啊里面啊嘅船隻。咁另外呢北韩嘅大部分嘅国境里面呢都纳入咗佢呢个攻击嘅范围。咁起码呢就有一种叫震慑嘅力量啊，令到呢即係周边嘅国家呢唔敢随便侵略。因为其实日本又好德国又好都知道，见到呢三年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嗰种嚣张，同埋呢即係当得势不饶人的时候，其实你没办法靠联合国甚至美国你都未必靠得住的了。一定要靠自己的军力去防卫自己。日本石破茂是更加清楚的。虽然他你说他不够安倍那么积极，但其实他都是一个都几就是对日本的防务是很上心的一个首相。所以呢最新的部署呢，其实在军事力量上面呢日本是一直备战的。因为他知道呢那场风暴呢虽然可能会迟啲嚟，但一定会嚟。就是台湾出现咗一个局势紧张嘅时候呢一定日本是先遭殃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同菲律宾握手住台湾两边嘅海峡。如果呢两个国家呢一旦参战呢，其实对于呢个中国嚟讲呢个胜算就好低。所以一定呢同时间好似以前我哋所讲嘅偷袭珍珠港一样。你一定要攻击日本的军事目标先，如果不是日本就变成一个后勤基地，不断源源增援台湾，到时任何的登陆或者是封锁行动都会失败。所以这个12式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县，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流动式的导弹一方面可以震慑这些敌方的沿岸的基地船只，另外它是流动的嘛，因为它不是固定一个地方，所以呢对于反舰或者是一个机动性来讲呢是优越很多。所以呢现在呢你看到呢虽然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是呢每一步你看到现在的国家经历了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他都知道来紧是一场呢一定要靠自己的防卫战争，如果不是呢只会沦为跟乌克兰一模一样的处境。 所以重新部署鱼鹰运输机呢极有可能是回应的，是邻国的一套叫南京照相馆的电影呢是高度上映，加强呢是反日宣传。咁可能呢会不会在9月3号那一日呢日本是宣布高调宣布是恢复呢是这个叫军国主义呢，既然你们个个在这打小人隔离打足40年猛话我复辟军国主义，其实明明我不是，你猛话我是，那么倒不如我就复辟给你看咯，是吧，甚至简直9月3号那日真是参拜靖国神社诸如此类，那你又看看那所谓的邻国包括韩国嗰啲有冇意义啦，新加坡嗰啲出唔出声啦。我之前我讲过新加坡李光耀係从来未出过声嘅。嗱呢啲呢仲有好大嘅空间。咁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笑笑口喺旁边呢其实係睇戏囉。佢係呢个四个字就叫以逸待劳，喺度收緊钱同埋其实就喺度赢緊。不过呢对佢哋讲最大嘅不利嘅条件就係得四年嘅啫。而家剩返三年半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仲有啊，唔好唔记得，以色列呢亦都係加强扫荡加沙。加沙嗰度呢据说就好多嗰啲儿童啦